나둠바둠우가미담막둠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나스칸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둠바둠우가미담막둠가나단아사가다루말리스파라오바에당아보눈이샤미다루이사이샤미다루이상메사루가다만마다미다이니시키난멜란당우스네자루신카삼아루알리구수닌다나둠바둠우가미담막둠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스발라오바에당아보노

Oh, 君啊，世醉一道情古醉，后悔也着成相对。心边啊，无浓啊，一道相隔开。人的目泪旁滔天，多心的娘啊，一度无了事，后悔也着下人意。何时那郎君啊，一度在心边。 哥巴兰马桑尼吉丹吉拉，哥巴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我好巴萨吉玛。达林萨华莲，库莫爱多人呐，爱把我什么了？卡卡里扎康卡纳宾诺斯那个巴兰，卡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卡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无好巴萨吉玛达林萨巴通啊，格莫爱多人呐，爱巴奥什玛劳，卡卡里扎康卡纳宾诺斯那格巴拉，格巴兰玛桑尼吉达吉拉。兰马桑尼吉丹吉兰，博奥巴萨吉玛达林萨提博，格莫爱多人呐，爱巴奥什玛劳，卡卡里扎康卡纳宾诺斯那格巴拉。 哎呦